第200集，我们要分开行动。两人绕仓库走了大半圈，找到了另一个门。这个工厂原本是生产汽车配件的，他们现在所处的仓库有4层楼高，中间挑空做仓储用，外圈是功能区域，有设备间、物料室、小仓库、办公室等等。如今仓储区域基本上被搬空了，只剩下零星货架和废弃的产品，所见之处不是铁锈就是厚厚的灰尘，发出一股与黑暗十分匹配的陈腐的气味。两人不敢用照明，只能带着夜视仪穿过功能区域向仓储区靠近。交换人质这种行为一定会找一个空旷的无遮无挡的区域，这样才好防止对方耍花样，所以他们肯定在仓储区。很快的，他们就看到了前方透过来的微弱的光线以及阵阵交谈声。两人脱掉夜视仪，小心翼翼地循着声光前进，在一间办公室的外面，透过灰蒙蒙的玻璃窗发现了较为强的光源。办公室有前后双门，前门可以进入仓储区，后门可以退回功能区，几乎所有的屋子都是这样设计的。两人打开功能区的门，猫着腰进入了办公室。人一用袖子蹭掉了一块窗户上的灰，窥见了仓储区的一方天地，同时看到了两个低垂着脑袋被绑在椅子上的人，一男一女，正是在建兴酒店被绑架的那对夫妻。看他们瘫软的姿势，应该都是昏迷了。 这里只能看到人质，我们是不是应该绕到黄燕的背后去？ 走，先进去。 仁义小心翼翼地推开办公室的门，蹑手蹑脚地进入了仓储区。这里是仓储区的边缘，有了黑暗的天然遮挡，其他人很难发现他们。他们跑到一个货架后面，终于能看到所有人。龚应贤正抓着白燕，与人质相隔10米左右。仔细看去，人质身上分明绑着炸药，而人质身后不远处站着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，约莫40上下，光头，面相凶狠，手里拿着枪，那就是黄燕，那就是在文辉商场纵火害死孙定义的黄燕。然一深吸一口气，却克制不住身体的颤抖。龚应贤和黄燕在交涉着什么，但这个距离他们听不清。 我们怎么办？ 让他们先交换人质，确保人质安全后再吸引黄燕的注意，让应贤有机会制服他。我们要分开行动。 怎么行动？ 你来吸引黄燕的注意，我去帮应贤制服黄燕和白燕，解救人质。我们先找一个合适的位置，既能绕到黄燕的背后，还能尽量靠近他。然后你就扔一个小炸弹，扔完就跑，记住，扔完就跑，不要管任何人，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就行，等我们去找你。 仁义看着远处的黄燕，心中的恨意就像烧开了的水不住的沸腾翻滚。就是这个人，就是这个人害死了孙定义。他的兄弟那么年轻，有大好的前途，有即将圆满的爱情，有无限可能的未来，可就是因为这个人什么都没有了。在最难过的那段时间，他需要靠幻想着如何用最残忍的方式复仇来忍受内心的煎熬，可如今仇人就在眼前了，他却只能转身逃跑。 仁义！ 秋妍一把揪住仁义的衣领，仁义瞬间回神，愣愣地看着秋妍。 你听到我刚刚说什么了吗？你能做到吗？ 仁义迟疑着点了点头。 我知道你想报仇，我知道你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，但是你也知道他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。如果你不能做到我刚刚说的，就可能让我和应贤都陷入危险。再回答我一次，你会完全按照我说的做，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，没有自作主张，你可以吗？ 我能做到。 好，走。 借着黑暗的掩护，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货架，两人蹲在后面，仁义从怀里摸出了一个小药瓶，死死攥在手里。秋妍给他使了个眼色，让他等自己的命令。 你先把炸弹拆了。 你先让他走过来。 我们要这样僵持到天亮吗？好，我让一步。我让他走到人质身边，由他解开人质身上的炸弹。 可以。 过去。 你不把手铐解开，我怎么拆炸弹？ 龚应贤掏出钥匙，打开了一边手铐。白赤诚深吸一口气，缓步走了过去。龚应贤的枪一直瞄准着白赤诚的脑袋。任意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喘。白赤诚走到人质身边，小心翼翼地解开了绑在他们身上的炸弹。 放到一边，离远点。 白赤诚看了黄燕一眼，黄燕颔首，他在捧着炸弹往一旁走去。而他走来的方向竟正是仁义和秋妍藏身的地方。他们虽是躲在暗处，但仔细看还是看得到人形的。 他们有同伙。 现在 这变故来得太突然，仁义愣了一下，下一瞬在场的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动作。仁义将手里的小药瓶奋力扔向白赤诚，龚应贤则以迅雷之势将枪口移向黄叶，果断开枪，黄叶应声倒地。最不可思议的是，原本瘫软在椅子里的两个人质猛然间站了起来，整齐划一地从怀里掏出了枪。眼前发生的一切就像是慢镜头放送，仁义看着两人举起枪，看着他们将枪口对准龚应贤，他瞠目欲裂，大吼出声： 应贤！ 几乎同一时间，两声枪响，一个人质向后倒去，血花四溅。龚应贤则反身扑倒，就地翻滚，枪声追着他响起。龚应贤以最快的速度躲到了就近的货架后面，那人质穷追不舍，子弹打在金属货架上，冰冷的响声在空旷的仓库内回响，听得人胆战心惊。仁义大脑发热，眼睛几乎要滴出血来。 去追白世成，快！ 他说完，奋力地跑向那名倒地的人质。仁义扭头一看，白赤诚已经快要跑到出口了，而黄燕正在从地上挣扎着爬起来，他的身上一滴血都没有，显然是穿了防弹衣。仁义担忧地看了龚应贤一眼，转身追向白赤诚。黄燕爬起来之后往功能区逃去，仁义一把捡起那个人质的枪追了上去。仁义一口气跑出了仓库，白赤诚正在半人高的野草丛里穿梭，一边跑一边惊恐地回头看。仁义甩开两条长腿奋力地追上去，白赤诚自然跑不过仁义，刚出了工厂大门就被追上了。仁义飞起一脚踹在了他的后背上，他痛叫一声扑倒在地。仁义掀起白赤诚的衣领，狠狠一拳砸在那张令人痛恨的脸上，将所有的憎恨、愤怒、担忧、惊恐都注入了这一拳，力道之重绝对是他这辈子挥出去的拳头之最。白赤诚的两颗牙混着鲜血飞出了口腔，仁义依旧不解恨，又轰了他两拳，直到把人给打晕过去才收手。仁义用血红的眼睛瞪着瘫在地上的白赤诚，大口喘着气，心脏像是下一秒就要从胸口跳出来了。仓库里不时传来枪声，仁义拎起白赤诚，将那副还挂在他手腕上的手铐的一边靠在了工厂的门柱上，然后转身跑向仓库。黄燕太阴毒了，竟将人质也换成了自己的人。如果龚应贤反应不及时，现在倒在血泊中的就是他们三个。不知道龚应贤和秋妍怎么样了，他们面对的都是持枪的歹徒，他们怎么可能跑到安全的地方躲起来？跑回仓库，仓储区已经空无一人了，除了倒地的那个人质。仁义四下看看，跑到那人身边，消防员的本能让他无法对受伤的人视若无睹，更何况这个人也是重要的人证。此人戴着假发，穿着较为女性化的红色运动服，刚才一直低垂着脑袋，一眼看去根本不会发现这个人是男人假扮的。不知道真正的人质夫妻现在在哪里，恐怕就像龚应贤说的，凶多吉少。仁义摸了摸这个假人质的脉搏， 已经死了。远处再次传来枪声，仁义循着枪声跑去。